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一劇之本嘅時間啦，今日咧我哋就揀咗一套電影嚟同大家講下嘅。咁啊喺開麥之前咧，阿初都已經有啲有陣煙啊喺個頭度發緊出嚟。我諗佢一陣咧喺講故事嘅時候咧，會十分之用力啦、用心啦，咁同埋咧一陣會有好多嘢講嘅。 我唔會啊，我 唔會啊，你今日保持安靜啊嘛。 唔係因為呢個係阿初嘅提議嚟嘅，我哋要講呢一個呢位導演，即係因為呢個編劇啦、加導演啦，佢嘅作品。 我應該要講下先嘅件事，其實係咧，因為咁啱呢個導演咧，最近就有一個十年嘅，即係好似話佢出到咗十年咁啊，有一個回顧展咁樣。咁我啊咁啊，好似都幾出名喎。咁但係我印象中我立過下佢咧，戲喺電視嗰度有陣時重播睇過咧，都冇乜好感嘅。咁但係又十年回顧展喎，咁可能我覺得我遺漏咗啲咩？咁我就不如揾一兩套佢成名嘅作品，就回顧下咯。咁就睇咗一套佢其中嗰個好出名嘅電影啦，就係《十分愛》。 系啦，咁其实咧，我都讲翻自己，其实我对佢咧就认识唔系好大嘅， 报晒， 唔系，咁就唔系话好钟爱，亦都唔会话好唔中意啦，咁啊， 即系根本系对佢唔认识嘅，系咪咧？因为你冇睇过嘢， 我有睇过佢啲戏名嘅，系啦。 就已經掂啦。其實佢戲名好好喎，佢嘅戲名好好喎。 係咩？ 我覺得好好啊！獨家示愛幾得意啊！啲名你聽到你覺得真係好有時代觸覺， 所以佢成功㗎， 係好有時代觸覺㗎，係賣到嘅嘢嚟嘅， 係賣到嘅， 係係咯，就係咁樣。 係就係我諗個題材方面賣唔到我啫，咁但係可能咧都唔可能㗎。我相信咧真係有一大班嘅觀眾係中意佢嘅作品嘅，咁所以先至長拍長有啦。 係嗱，其實我咧就我應該入戲院睇過，我懷疑好似有睇過七十二家房， 唔係 七十二家房，我記得好似有睇過嘅，但係我都唔係好知係佢嘅，我覺得今次睇翻即係原來係佢嘅作品嚟嘅。咁嗰套我覺得七十二家租啊，跟住賀歲片啊嘛，係啦，咁嗰套我覺得睇完好似都唔覺得係太差嘅當時，咁我反而咧，真係有一套我真係專登入去睇嘅，係佢嘅電影咧，就係、是、當年佢就係話啦，係佢入行咗十年之後，佢好想拍一套認真啲嘅愛情片嘅，咁咧就叫做第一次不是你，咁嗰套咧其實我自己睇完咧，我係 OK 中意噶，我覺得嗰套係幾純純，就雖然佢係講個女仔係因為咧要為咗幫媽咪，佢媽咪病咗急病，咁要揾啲錢去醫病，所以佢要去跑失蹤。咁所以咧，佢就個第一次咧就俾咗個嫖客，即係本來其實佢係想俾個男朋友仔嘅，因為兩個係青梅竹馬咁樣喺啲圍村嗰啲一齊長大。咁佢想之前嗰晚其實係俾個男朋友仔嘅，但係咧就係因為佢住嘅地方細啦，咁所以佢剛想咁樣嘅時候咧，就屋企人又翻嚟咁樣，咁啊冇地方，結果第二日咧佢就唯有真係。俾咗個嫖客，咁就係咁樣講一個咁樣嘅， 主要 係 講香港個房屋問題喎，我諗。 咁咧就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嗰個我覺得係但係我諗嗰個唔係嘅，即係葉念心嘅，即係一貫嘅，即係佢寫開嗰啲啦，寫實愛情係我哋叫做。 我唔知啊，我唔識得歸類。 都市愛情片啲，就唔係嗰個即係嗰類啦咁。咁佢嘅成名作咧，我其實係未睇過嘅，真係之前只係好似阿初咁啦，可能喺電視有陣時重播啦，咁你。会睇到一啲，但系佢嘅作品绝对就唔系好似王家卫或者周星驰嘅作品啦。你一睇就会就要喺度睇晒佢噶啦，即系佢唔系嗰种啦。咁你通常睇立几嘢咁样就，咁 就会想转身走嘅 吓，转台啦。 冇咁讲嘅，嗱，我都讲翻少少叶念心啦。其实佢都咧系凭住呢个大丈夫，佢有份参与即系编剧嘅工作啦。咁就获得咧提名金马奖嘅最佳原著剧本嘅。咁就系都证明喺佢嘅写剧本嗰度，都点都有翻啲功架啩。 我唔知啊，但係你如果講大丈夫，大丈夫係我好中意嘅。 係啦， 你論劇本係好好嘅，即係個戲當然都做得好好啦，拍得好好，導演演員都係做得好啦，個劇本係好嘅。咁但係今日我哋就講緊啊，即係我哋係評個劇本啊嘛，唔係評個人啊嘛，大佬啊。 咁我哋今日首先咧，亦都公道啲啦，因為即係點解葉念心我哋今日會講咧，即係有好多人出道咗十年都冇人會幫佢搞回顧之 旅。 咁啊，葉念心嘅導演咧，即係佢由佢嘅《獨家示愛》啊，《十分愛》啦，同埋《我的最愛》呢個咧，即係叫做三部曲啦，佢嘅咁咧，亦都係即係當時係好賣得嘅。咁、所以令到佢咧，即係其實都長拍長有嘅。咁所以係啊，喺呢個香港嘅影壇裏面啦，即係無論你中唔中意佢啦，咁佢都係揾到佢自己嘅一個嘅市場啦，一個位置。 你做乜講？無論你中唔中意嘅市場，望住我啫。你唔使望住我噶，系咪先？ 咁我哋今日拣嗰套咧就系《十分爱》，咁啊2017年嘅电影嚟嘅。咁我哋其实都系 random 去拣嘅啫，都系想揾翻一套佢最出名嘅电影。咁佢有好多套啦，咁我哋拣一套嚟讲啦。咁样咁就拣咗呢一套啦。咁究竟呢一套电影嘅内容系点样呢？我哋可以一阵等阿初自己去讲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十分爱系由叶念心导演、编剧方力申、邓丽欣去主演嘅一套香港电影。阿初，即刻俾你去讲个故仔先。 我真系唔知点讲啊，因为咧、我睇嘅时候咧有啲乱乱地啊。我即系嗱，你知道我哋个节目就 系 讲主角啦。咁我好多时我系想跟住邓丽欣嗰个角色去嘅。 咁 但系中间有啲乱乱地，我有啲 唔系啩？佢已经系直带住噶啦。 系都系，但系我系有少少乱嘅，所以我尽量。讲啦，咁我故事开始就系讲啊，应该系阿邓丽欣咧就教佢啲朋友咧点样去可以追到男仔啊， 系咪 啊？教佢用啲咩伎俩可以追到男仔，咁就见到邓丽欣嘅角色就系佢有一个好识得点样去可以得到男仔嘅欢心。佢有啲方法嘅，即係佢亦都佢又靚啦，係咪？佢好知道點樣做啦，咁所以佢就有啲計嘅。咁但係另一邊上咧，就開始講咧就係佢有一個朋友結婚啦，好好朋友嘅，叫 做 晴晴，就係鍾嘉欣飾演嘅。喺呢個婚禮度咧，出現咗幾樣嘢。第一就係咧，佢遇上一個佢中學嘅時候一個同學啦。咁嗰個同學咧出名都係啲我唔知點形容啦， 黑人憎 係啦，都係嗰啲啦。 阿碧蓮 係阿碧蓮係啦，就唔知點解嗰日出現。咁佢就咦点解会出现㗎，咁佢问阿晴晴喂做咩事呀，咁原来就係话呢佢个老公阿荣呀就係我哋喺街度撞到佢，咁咪叫 因为大家同学嚟嘅，即係阿荣同埋阿晴晴同埋阿邓丽欣， 咁唔知呀，咁咪见到佢。咁呢另外一边厢呢佢个同屋主呢阿蚊呢即係另外一个佢个女仔朋友呢一齐住㗎啦，就亦都有同佢一齐嚟到㗎，咁样咁总之就係一个咁样嘅婚礼啦，到最后抛花球啦，原本佢就即係一心諗住喂我搞唔搞得出一件事啊，好意头嘛，抢啦，咁点知就俾阿碧莲就抢咗嗰个花球，咁佢就已经係心心不忿啦，故事就咁样开始。咁但係呢因为呢阿晴晴呢就应该系好似系护士嚟系嘛， 咁喺啲医务所做嘢。 咁所以佢就邓丽欣呢个角色咧，就成日咧都会问佢，喂，帮我攞啲减肥药啊，咁样就耐唔耐去见佢。咁点知有一次喺街上面咧，佢遇到一件事啦，就系、是、遇到咧佢呢个好朋友晴晴个老公阿荣，就同呢一个头先嗰个阿碧莲咧喺街度咧就撞甚亲昵，唔知系佢吹沙入眼定系点啦，两个就嘻嘻哈哈咁样。咁呢個阿寶呢就一見狀就因為佢其實係同阿晴晴度傾緊電話㗎嘛，咁佢就講咩晴晴聽晴晴啊但佢又唔知點講喎，但佢就見到一件咁事喎，咁到最後都係冇講啦。咁呢件事如是者呢就變成咗一樣好麻煩嘅，咁佢得知呢件事呢就返去同佢同屋主阿蚊講啦，喂咁佢呢個朋友仔同屋主阿蚊呢就同佢講呢啲嘢最好就扮傻啦，唔知就好過知，到最後都係真係俾佢自己發現，咪佢自己發現囉。 咁你講咗你同佢朋友都冇得做， 你點知呀，咁唔好啦咁樣。咁阿蚊就咁樣同佢講啦，咁亦都唔知點算，點知個故事輾轉發展發展成點呢，就係因為有一日咧，就係阿寶咧上去阿晴晴屋企食飯，就要等埋阿榮，但阿榮咧就遲到唔翻嚟， 翻到嚟咧，原本就開曬台喺度食飯啦，又有龍蝦又剩阿榮咗，我食咗嘢啦咁樣。咁呢個阿寶咧就突然間發爛渣，就捉住阿榮啊，就係、是、喂你有冇搞錯啊？你明知內情情，佢對龍蝦有敏感啊，佢都專登去整啲龍蝦俾你食啊咁啊。你而家係一句話自己食飽咗啊，你翻嚟就唔識有冇搞錯啊？咁啊，哦咁啊，坐低爆人刨兩啖飯咯。有冇搞錯？一怒之下就走咗。咁但係呢個阿榮咧，亦都覺得件事有啲唔係幾對路啊。第二日咧就打電話俾呢個阿寶咧，就同佢講啦。喂，你係咪知道啲咩啊？咁樣佢話唔係啊，我由你眼神咧，我覺得你係知道啲咩啊？咁啊，喂呀，我唔知點算啊！我有個秘密我要同你講，不過你唔可以講俾人知啊！啊，呢招好賤人嘅， 係啊， 將個秘密講俾你聽，叫佢唔好講俾人聽，係咪？佢就話：哎呀，我中意咗一個啊，我叫佢豬豬啊，豬豬咁啊，中意咗豬豬， 係 啦，我同你都識噶咁樣。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呢個阿寶咧知道咗咁嘅秘密，佢又唔可以同自己個好朋友講，亦都喂我 但又應承咗呢個朋友，係即係呢個朋友。 佢就係三個都係青梅竹馬嘅 同學 嚟嘅。 咁啊點算咧？咁但係事情繼續發展落去咧，亦都係更加複雜。就係呢個阿榮咧，又開始又繼續揾佢咧，又話我就同我豬豬咧諗住去旅行啊，你話喺邊度好咧？咁樣又專登約佢出嚟，唔知點算啊？佢話要二人世界啊嘛，咁樣咁啊令到呢個阿寶啊更加難做。但是辗转呢这个晴晴呢就因为有一日呢他就打个电话给阿榮啊就是说哎你在哪里啊咁阿榮就其实是在那个商场啱啱就跟阿寶呢就是去在旅行社前面就在讨论緊究竟应该跟阿豬豬去哪里旅行的时候呢咁就说哦我在 个 铺头做緊嘢啊跟住喂阿东叔你搞乜嘢啊喂哎是啊我要做嘢唔同你倾啦咁样咁就收我线啦点知那边商原来晴晴根本就在铺头门口就发现咗阿榮唔喺入面佢就开始即係懷疑自己個老公同人哋有染啦，咁啊那邊商咧亦都要講下啦。阿寶咧亦都有一個古仔喎，就係佢個古仔咧就係第一佢中學嘅時候咧，其實就有一個啊由阿方力申飾演嘅有個男朋友仔啦。到最後個古仔後邊有講嘅就係其實咧阿寶咧純粹就係因為咧想結識下 Vincent， 咁就先至咧搭上咗呢個大力，但係到最後佢就當然係飛起咗阿大力啦，亦都係有啲後生嘅時候嗰啲傻瓜嘢點樣追到佢哋兩個點樣相爱啦吓，但系到最后到而家阿宝亦都面对一啲问题嘅，就系、是、啊佢又遇到一个佢嘅男神啦，就系、是、由阿张敬轩饰演嘅一个医生，佢有一日唔知做咩喺屋企突然间发神经，啲洗液精啊肥到自己，然之后突然间唔知做咩啦，总之佢喺个医院度啦，喺个医院度就有个人啊喺佢对眼睇唔到嘢嘅时候就请佢食龙须糖啦，佢喺个医院附近，因为喺屋企附近啊嘛，咁有一日就买龙须糖啦，买龙须糖就遇到有最后一盒龙须糖，就系话个老板就话我留咗俾人嘅，咁嚟到就系呢一个咁样嘅啊张敬轩啦，张敬轩咁靓仔，亦都见到佢就话我、哦、请你食啊，然之后转身走咗。咁阿宝咧去到医院度复诊攞药嘅时候，就遇到呢个医生，仲要咁啱又有个护士就问佢：咦，今日冇龙须糖食啊？系啊，因为卖晒啊嘛，其实就俾咗佢啦。咁佢就知道咗，原来呢个医生又好人又靓仔，又仲系当日知道佢诶对眼有问题，点点点咁啊，到最后搭上咗，亦都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就又喺街度撞到阿大力，同埋亦都系同阿大力咧激吻嘅时候咧，就又亦都。俾呢一個咁樣嘅醫生係撞破咗啦。 總之有個三角關係啦， 係啦，總之係咁樣啦。總之到最後佢就兩個男仔佢都得唔到啦。但係第二日佢就得到一樣嘢啦，就係佢哋懷疑自己中咗降頭，一下蚊就話佢你中咗降頭啊，就揾佢大姨媽啦，又專業飾演啦，以為中降頭就懷疑係咧呢個阿大力咧同佢接吻嘅時候咧就攞降頭。 因為係大力曾經俾佢飛嘅時候咧就話過你一定會有報應嘅， 報應嘅咁，所以就覺得係佢啦。 佢又喺泰國翻嚟咁。 咁卒之到最後先發現咧。原来就是他的好朋友啊晴晴就怀疑是他。就係懷疑阿寶，就根本就係個第三者，因為佢 check 佢啲電話啊，個自己個老公阿榮就成日打電話俾佢，因為約佢講秘密啊嘛，係咪？又有人見到佢咧，就喺街度拉拉扯扯啊，又見到佢咧旅行社門口啊，點點點咁樣啦。所以咧，其實嗰啲咁嘅減肥藥咧，就暗馬底就換咗啲其他嘅藥落去，就令到佢有啲敏感嘅症狀啊，各種各樣嘅嘢啦。咁啊，到最後先發現就，哎呀，其實唔係我嚟㗎，我話俾你聽係邊個啦？阿寶就話俾你聽，其實佢喺街度見到一樣咁嘅嘢， 就係碧蓮啦， 就係碧蓮啦。咁點知咧就那邊商就係阿榮就話唔知中咗個乜鬼嘢獎咧，就話翻去啊東莞有個五星半級嘅唔知咩酒店咁樣啦，咁啊上去 係 啦，咁佢就諗住上去捉奸啦，佢哋全部人上去，去到酒店度啊，仲好衰唔衰就俾佢。 咁啱见到阿碧莲咁啊，跟踪阿碧莲啦，入到房，咦？点知入到房啊？碧莲就唔系同阿荣喺埋一齐，阿荣冇上到嚟，咁件事就更加 QK 啦。即 系原来碧莲系同第二个男人一齐系有段关系嘅，完全唔关佢老公事嘅。 拗晒头啦，咁呢个阿宝翻去就思前想后，就攞翻当日咧个佢哋结婚嗰日嗰张大合照出嚟睇，喂。当日在场即系所有人都识嘅，佢话所有人都我同你都识，咁仲有边个呢？就喺嗰度就揾到有一个人，就系佢个同屋主阿蚊，就喺嗰张相入边合照都有出现过。咁佢就开始思疑系阿蚊，而阿蚊亦都到最后咧系坦白承认，就话系我啊，咁啊点啫？喂，可以系点啫？咁突然间佢就唔知做咩反转猪头啦，就突然间由好好姊妹突然间就变咗第二个人啦嗰、那个位，咁啊亦都发现咗系呢件事，而辗转咧佢哋嘅各个人嘅关系咧，亦都系接近破裂啦。但系阿荣到最后好似同呢个阿蚊咧，亦都谂住去相宿相妻咁样。 佢系谂住同阿个老婆分即系离婚嘅，直情系话咗系。 咁那边双阿宝同阿大。大力嗰个关系啊，同埋啊嗰个医生嘅关系咧，亦都系因为喺东莞呢个时候咧，佢就咁啱遇到嗰个医生，就同个女仔喺埋一齐，佢就谂住佢已经有女朋友啦。点知嗰个原来咧就真系佢个妹嚟嘅，医生个妹嚟嘅。咁啊，到最后呢一个阿宝咧就走咗上去大力个屋企嗰度啦，就点知啊又遇到啊又有个女仔喺度啦。到最后呢个大力先至解话，就话嗰个其实系我个妹嚟嘅咁样。即系到最后系呢个阿宝咧，就好似系同呢个大力咧。就喺埋一齊咁樣 嘅， 但係咧喺最後呢一場咧嗰度咧，呢、這個阿大力同呢一個阿寶咧去街約會嘅時候咧，點知喺對面台就係當時喺呢個大力屋入邊嗰個女仔啊嘛，咁喺呢個女仔咧就同一個另外一個男仔喺埋一齊咧就，咦？點解你個男朋友會同第二個女仔喺埋一齊咧？佢哋係咪咩？咁呢個女仔又講咩咧？就係話，哦，嗰、那個唔係佢女朋友咧，嗰、那個係佢妹嚟嘅。因為原來呢個大力暗馬底就同所有人都係講，另外嗰個女仔其實係我自己個妹嚟 嘅 咁樣， 即係 令到 佢， 令到佢就可以即係 keep 住呢啲咁嘅關係啦。反而到最後就係咩咧？就係、是、阿榮同晴晴究竟點啦？到最後阿榮咧係竟然即係過咗一年之後，佢又唔係同阿嗰個阿蚊喺埋一齊喎，佢竟然就翻去自己揾佢自己嘅老婆啊，原配啊晴晴。 飞咗嘅 系啦，然之后就大家都冇提嗰件事，但系佢哋两个就继续相爱啦，就继续喺埋一齐啦。而个戏嘅真系到最后个结局啊，就系呢个阿晴晴同阿宝咧喺街上重遇，两个人好似有啲即系隔膜，有啲唔知点算啦。两个人就话啊，我有啲嘢做，转身啊走咗咁啦。但系行咗一段路之后，两个都好似有啲系、好似唔抵咁样，两个转身就喺翻同一个位就相遇。其实佢哋两个冇嘢做，两个人又亦都继续好好朋友。那个古仔亦都深刻喺呢度。 其实最后系唔系啊？最后系女朋友嗰度。 系最后先系女朋友嗰度，但系所有嘅事件就 系 咁样喺度完结 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今日讲嘅劇本系十分爱啊！啱啱阿初咧系几经辛苦咁样讲晒呢一个电影嘅。 点解你觉得我几经辛苦啫？唔 系 好辛苦啫， 都几辛苦。你啱啱讲完之后，即刻出去出边香港电台外面 奔跑咗 广播度跑咗两个圈先翻嚟开麦。 太兴奋啫，可能因为 个故事好精彩啊嘛！你睇咁多嘢劈晒俾嗰个主角阿宝啊，咁但系你头先话好似喺个主角嗰方面有啲系咪有啲？亂啊，或者好难跟咁样啊， 又唔 系 好难跟嘅，但系我唔系好知做咩咯，即系我直接讲啦，你知我唔中意转弯抹角啊，即系个戏其实咧，你讲个主要嗰个事件咧系得意啊，即系讲啲男女嘅情爱关系，你如我诈，又唔知点样算，即系佢其实 set up 嗰啲古仔啊，基本嗰啲 event 系几得意啊，嗰个朋友阿荣又好贱咁样，我将你秘密讲俾你听，嗱你唔可以话俾人听噶，即系嗰啲我觉得 set up 得几得意啊，一点子，但系咧。好雕橋柳零啊！個戲我真係覺得 何謂雕橋柳零 嗱，我嘗試解釋嗰啲咁嘅雕橋柳零啦。第一就係嗰啲咁樣嘅愛情關係嗰啲咁嘅線咧，即係好矯揉造作地，即係係啦，有咁複雜得咁複雜，全部都係好年輕人啲好急速嘅節奏。我老啦，可能 係想講一樣嘢啊嘛， 係可能係，但係我自己作為一個我直情話我係一個評論啦，我咁樣去。 評呢個戲嘅時候，我就覺得好表面啊！啲嘢全部都，即係我唔知係唔係咁樣就最賣到嗰個年輕人嘅市場，而年輕人就最接受呢啲嘢啦。即係我哋想街坊下嗰啲年輕人咧，睇下係唔係佢哋都係好接受呢啲嘢定係點樣？ 人哋就係1000万票房啦。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即係我冇理呢啲嘢啊。但係我想知道，即係究竟有幾多人係真係覺得哇係好好喎，好正喎咁樣。即係我知道佢有十年回顧又成咁樣，我專登好好地咁回顧下其中一個好出名嘅戲。我回顧完之後，我係得啖笑，然之後我有啲哇，好老實講，我睇咗頭十分鐘嘅時候，我應該係望咗兩次表啊！我睇咗十分鐘，我望咗兩次表啊！我覺得係呢個一個幾嚴重嘅指標嚟㗎，而到最後冇改善過，因為有啲戲會改善㗎。一開頭喂做乜嘢啊？慢慢入咗局咧，咦？你去到啊？我係不停咁睇表，哇！一半咋？哇！只係三分二就喂，就不停咁睇 啊！嗰只 係啊，我好辛苦，我唔知兩位點啦，我就好辛苦嘅。 我係一路即係做緊運動喺度睇嘅，即係所以 好啲啊， 有啲似係即係睇大台劇集咁樣嘅啫， 分散自己嘅注意力，咁你即係就集中入去睇。 我記得頭先我唔記得你係兩位邊位講啊，好似係 Lucretia 講啊，即係你睇某啲戲咧，即係我成日都同我啲學生講就係、是，你有冇試過喺屋企即係準備出門口，屋企人喺度睇緊電視，你睄到個電視機做緊某一個戲，甚至你係冇睇過嘅，你唔知前文後理，你睇咗30秒。你啄住啊！喂，點解喂？我而家要出門口，你跟住到最後你真係要出門口，因為你趕時間啦。 我頭先講咗啦，即係周星馳嘅戲同埋王家衞嘅戲啊，對我嚟講，基本上就係即係你真係睇話，你真係就好想睇埋落去。 唔 係 啊，我直情想講係啲大家冇睇過嘅戲啊。你如果周星馳嗰啲咁經典，你一睇過你就更加你覺得嗰度好笑，你就好想繼續睇啦。但係你冇睇過，你唔知係咩，冇前文後理嘅。但係嗰場戲係有力咧，你好經常㗎。我而家耐唔耐打開電視機都仲有呢啲咁嘅嘢㗎。 絕對有 係。但係我喺睇紧呢套电影嘅时候，系我不停咁喺度，喂呢场戏，喂可能系几得意啊！但系我睇完之后，喂完美啊！等我去攞啲嘢食先。 但系我就系谂咧，其实即系我哋因为我觉得佢本身个编剧导演，佢其实就唔系想做呢啲咁深刻嘅嘢咯，佢就系想做一啲好似即系大台剧咁样，你可以轻轻松松睇完，佢亦都系表表面面嘅嗰样嘢，亦都佢可能就系讲紧而家嘅时下嘅可能。現實嘅男女啦，因為佢呢啲嚇啊，我睇到嗰個介紹係佢叫自己唔係即係叫自己啦，係即係有啲人會係話係寫實愛情都市愛情電影咁樣嘅。咁可能而家喺好可能喺呢個年輕人嘅世界，佢哋愛情咧其實亦都係嚟得好即食啊，好表面。咁樣我想話咧，其實佢反而咧，所以佢最著力寫嗰段關係咧，其實反而係佢同晴晴之間嗰個姊妹兩個感呢一條。線我覺得咁啊，所以咧，我唔知咧，佢反映襯到咧愛情上面嗰啲嘢關係咧，全部咧就係都你會覺得好似冇乜重量嘅，即係除咗當然阿晴晴對佢個老公啦，即係。嗰、那個係有一啲嘅，即係你會見到佢嘅嗰種選擇，你會見到佢嗰種選擇，或者起碼佢願意去接受某一啲嘢，甚至佢唔去過問，佢到老公翻嚟嘅時候，佢都唔問佢之前係發生過咩事啊。基本上，即係佢呢樣嘢係你會見到係一個比較重少少嘅，即係一個處理嚟嘅。咁但認真少少啦，或者係，但係你會見到佢其他嗰啲愛情上面嘅關係咧，全部都係處理得好表面嘅，確實係。咁我就唔知係咪因為佢。真係其實就係想呈現呢種咁表面嘅嘢。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我記得我印象中睇過一啲嘅 research 或者有啲報道咧講過話，即係佢好多呢啲嘢取材咧，都係取材自一啲真人真事，可能朋友講俾佢聽啊，或者係佢自己嘅經歷啊，點都好啦咁樣。咁呢個應該有某一啲嘅真實感喺入邊先至係嘅。咁我亦都唔會去 challenge 質疑個戲入邊嗰啲故仔係唔係真實，因為佢唔需要係真實嘅。我而家睇嗰個戲啫嘛。我爭議嘅或者係我自己睇緊呢個戲嘅時候，我考慮嘅其中一個一樣幾有趣嘅，我哋今日可以討論下嘅。是什么呢？叶念森他自己是这个戏的编剧和这个导演。我这样讲其实有点奇怪的。就是我觉得什么呢？ 我覺得就係、是、我唔知點解佢自己作為導演，佢冇辦法駕馭或者冇辦法 handle 自己個劇本啊。因為嗰個劇本本身咧係有某啲位咧係有質量嘅喎，應該。但係唔知點解導咗出嚟咧，我唔會話我唔知道係演員嘅問題定係導演嘅問題，因為我覺得 100% 係導演嘅問題。因為導演如果唔處理嘅話，那個演員係唔會知道向邊個方向做嘅。係。咁就搞到有某啲戲咧，本身應有嘅質量咧。是冇咗㗎。嗱，我嘗試俾一啲實質嘅例子。成個戲其中一個我睇過下係乜嘢事呀、啊、咁樣嘅感覺呢，其中一個最大嘅呢就係、是、當阿寶發現咗係佢個同屋主阿蚊、 嗯、 就係、是、有可能係一個第三者嘅時候呢，佢係走咗去阿蚊個房門口嗰度，阿蚊呢係大大聲咁喺度講緊電話，完全毫無忌諱，都唔緊要，因為佢覺得自己道門嗰啲隔音係香港電台嗰啲門咁樣嘅，所以出面嗰啲人唔會聽到嘅。OK， 我算數。咁阿寶喺門口度聽到豬豬，就已經所有嘢通曬，因為佢已經100% 肯定入面嗰個阿蚊呢就其實係阿雲嗰個第三者啦。佢肯定都唔緊要，因為嗰度導演嘅章法、編劇嘅章法已經係將嗰樣嘢鋪排到嗰個位置一定要爆炸㗎啦。爆炸咗之後點呢？呢、這個大件事啦。就係、是、阿蚊嗰個反應啊。係突然間就反轉豬肚，突然間佢變咗唔係屎係魔鬼啊！佢超越咗人類嘅本性啊！嗰、那個唔係人嚟㗎，大佬。即係呢個我就係其中一個，我覺得作為例子去講點樣 superficial， 點樣表面化啦。係嗰、那個人物，我唔知佢究竟係佢真係一個咁樣嘅人物，你就係想寫一個咁嘅人物啦。係 啊，我好明顯咧，佢係冇想著墨去寫呢個人物，佢純粹要呢個人物係做一個效果嘅啫。你好睇得到，如果佢係有心去寫呢個人物咧，佢係會擺多少少嘢，但係你好清楚睇到佢嗰個位咧，佢就係要佢嗰個效果嘅啫。你好明 呢一、 這 個所謂嘅效果咧，到最後呢一個位就係我成個我嘅推論或者我嘅總結嘅精要地方。那個精要嘅地方就係你可以點樣寫個劇本，你個故仔點樣寫都得，你可以你想點樣鋪排，或者嗰個只係一個效果點都得。但係你嗰個效果究竟想 achieve 一樣乜嘢嘅嘢？而如果到最後嗰樣嘢係應該係戲嚟嘅，而到最後你只係純粹為效果而導致嗰場係變做一樣咁表面嘅嘢嘅話，呢、這個就一定係編劇嘅敗筆，一定唔係純粹係導演演員嘅嘢嚟啦。呢、這個係一定係編劇嘅敗筆。 其實咧係更加大嘅問題咧，都唔係呢場添。我覺得係咧，中間有一大段咧、落降頭啫，中降頭嗰段，嗰段就直情係你會覺得佢點解無端端會揾咗一個咁樣嘅理由？但你明白點解佢會咁樣？因為佢係要個效果嘛。佢就係要佢同即係啊方力申之間嗰樣嘢係佢誤會咗佢啦。又係就係頭先之曾經有講過好多次啦，即係。个女仔系又系误会咗系佢嘅，但原来唔系佢嘅，即系佢要做呢一样嘢，而佢就好，我真系都唔知应该点讲，佢系好拣咗一个 突然间 就系咯，系好无厘头嘅，亦都一个即系好胡闹嘅形式。 个戏本身个风格亦都冇一个 系，我 觉 得呢段系完系明显地系唔同咗嘅，其实个风格令到一件事突然之间系冇咗嗰种写实感啦，或者佢突然之间跳咗出嚟，咁所以我觉得。反而嗰段係更加有問題啊！即係如果頭先你講一樣嘢，即係你好似覺得佢係咪冇諗，即係高郎才俊諗唔到另一條橋去令到即係可以搭得上，即係方力申同埋啊鄧麗欣呢一個關係咧？ 我覺得佢唔係話想寫話方力申同埋鄧麗欣之間嗰個矛盾，因為嗰樣嘢其實鋪咗好耐噶啦嘛，話方力申會俾一啲報應要報復，其實嗰樣講咗好耐噶啦嘛。我覺得佢所謂想落降頭呢樣嘢，其實係鋪緊之後佢發現原來晴晴先至係。知道咗佢哋嘅事，即係嗰一樣嘢先至係佢想要嘅效果。 但係點解一定要用落降頭 咧？我就係唔明 白。因為其實佢有藥啦，即係其實中間係咪即係冇一啲好啲嘅方式或者好一啲嘅橋段可以搭得上呢幾樣嘢？而即係我當然睇到就係佢而家用呢樣嘢就係想搭上呢幾樣嘢啦，即係呢幾點啦。 我完全同意啊，真係應該有啲好嘅辦法、這個、而我點解話佢矯揉造作故弄玄虛咧？就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好好嘅例子啦。點樣矯揉造作故弄玄虛啊？成个戏专登话佢由泰国华侨，又喺泰国翻嚟，专登揾几个要讲泰文嘅人，搞咗一轮。 就为咗呢一 段，就系铺咗咁耐，就系铺呢个咁样嘅降头出嚟，你系咪嘥气啊？ 系啊，即系呢个降头位，我就即系反而。 我自己覺得佢，如果你話講成個故事，即係啲基本功，我都覺得仲可以嘅。但係就係我呢個位，反而我真係覺得突然之間抽離咗呢段，係好似係專登做嚟，係咪有一啲嘅即係胡鬧嘅感覺咧？係咪想要呢樣嘢咧？但係點解會想要呢樣嘢咧？ 唔係嗱，當然啦，嗱呢個寫實我覺得有得咁樣講嘅，就好似內地嗰啲戲唔准有鬼，到最後都係原來嗰啲人幻象，呢個降頭都係假噶嘛，到最後係藥物反應嚟噶嘛，佢呢個叫做寫實，我完全覺得講得通。 嘅反應唔係寫實， 個人嘅反應真係唔係寫實。 點解你會覺得咁驚咧？咁緊要對呢樣嘢咧？即係如果係你係你之前可能係啦，你之前可能要鋪下，但係你完全咁呢樣嘢就真係我覺得成段戲你完全唔接着，即係點解會突然間跳咗去一個咁樣嘅位置？而我覺得佢作為一個編劇出身嘅嘛，自己我覺得佢係應該可以諗到一個比較好嘅方式去處理呢一 part 嘅。咁係啦，我就唔知點解佢係咪佢覺得呢樣嘢。是不是他觉得港产片是不是就是这样会是有个效果出来呢？是他就想要这些这好像有少少胡闹啊低俗的这样的效果呢？那我就不肯定是不是这样啊，真的。 其实呢你如果成个戏睇呢，你睇佢铺排嗰啲事件啊，即係你睇下嗰个事件其实好有趣㗎，本身个事件真係好有趣㗎。佢讲自己一个好朋友结婚，但係嗰个人又搭上咗另外一个，又讲个秘密俾佢知，又唔可以讲俾其他人知，跟住自己个朋友唔会系佢自己。呢条线本身已经好有趣㗎啦。咁佢自己又有啲感情瓜葛啦，佢个感情瓜葛同阿大力，跟住又有个医生，点知佢又咁唔好彩就见到嗰个医生同第二个女仔埋一齐，原来其实系个妹嚟噶，到最后佢都唔知啦。即系呢啲咁样嘅唔同嘅感情瓜葛，佢自己咧又 run 紧一个好奇怪嘅 business， 就系嗰啲 dating 嗰啲啊嘛，嗰啲极速约会嗰啲啊嘛，走去佢就系走去呃人哋咁样啦。 其实方力申个角色都有趣嘅地方噶，有即系当然好走入去， 好得意噶嗰个都 有趣噶， 但系嗰啲好多好值得 investigate， 可以再细致啲，令到嗰件事真系有翻啲层次咧。嗱，我唔系话嗰样嘢突然间要哇好 high 啊，就好点样好高层，只不过系原来嗰啲位可以俾多啲力度佢，我唔相信嗰樣嘢究竟係年輕人啦，定還是成年人咧，定係老年人咧，定係好似我呢啲咁嘅食古不化嘅人先至會覺得好睇，定係唔好睇啦。但係嗰啲位係即係作為一個編劇，你見到阿葉生佢有咁樣嘅功力嘅時候，點解唔喺嗰啲位做得好啲啊？呢個係我好詫異嘅。但係即係中觀點都好，你依然係見到，因為佢的而且確係有其他啲好嘅作品係出過嚟，亦都係你喺入邊見到佢喺鋪排個古仔嘅時候，其實佢有一啲功夫噶，但係。點解嗰啲位自己係導演都唔處理到呢？呢個係我成個戲我覺得最詫異嘅我一個少少嘅總結囉。 今次我哋就淨係講咗葉念心嘅咁多個咁出名嘅電影嘅其中一套啦，十分愛啦。咁可能佢有其他嘅電影呢，其實我哋咁啱睇唔到啫。 希望揾到啲好 嘅。係啦，咁我哋有回顧嘛，咁我哋得閒就回顧下佢啦。好啦，咁今日嘅一劇之本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